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回到此前的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分享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以此庆祝常氏相声百年的传承路。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的群口相声作品《八马褂》。这段作品啊，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的呢是常宝霆先生、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联袂表演的版本。 这回啊，我们说段传统相声。 哎，我们三个人说一段。 哎，老说就没有意思了。 干什么呢？ 今天咱们来个别开生面，我给大家唱一段。 我看呐、啊，我看别唱啊！你说你能唱什么啊？ 能唱什么啊？告诉你们，今天我要唱，就唱新鲜的。 唱什么呢？ 咱们这个相声里边独有的。哦、我给大家唱一段《太平歌词》。 好， 怎么样？你刚一提唱，你看看这观众啊，热烈鼓掌。 我看呢，大家要是欢迎他唱，咱让他唱一段就完了。 啊，他不会什么错。我告诉你，他飞多高蹦多远全在我心里搁着。 哦， 他没有新鲜的。 是啊。 什么啊？没新鲜的？哼，这肚子里没别的，全是新鲜的， 全是新鲜的。 今儿要唱就唱那新鲜的。 不，这样你唱可是唱，唱出来得是我们不会的那个。 甭说你们会了，你们连听都没听过。 哦，这么办吧，啊，让他唱。可是我们要能接上来，这就算我们会 啊。这法得好， 你们都没听过，怎么能接得上来呢？你 那你唱吧。嗯， 您看这个太平歌词伴奏，就这两块板儿，你看见没有？咱先甭唱啊，你就先听这点儿。 好嘞， 你就知道咱这个艺术怎么样了。你这点儿， 烙大饼的点儿，什么这是？你干脆唱个新鲜的得了啊！ 哎， 唱完不会那个啊， 听着啊， 哎， 这个太平歌词，这个不好唱。 啊 啊，词儿还得新鲜，韵调出来还得美。 好， 听这段啊。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 怎么回事？这段我们会， 这段叫《雷峰塔》， 又叫《白蛇传》。 你们，我知道你们会啊，我这是唱的吗？ 不，你那干嘛呢？ 我这不先溜溜嗓子吗？这不是？ 啊，这是六嗓子呢。 你还没唱正段，这就接你们这不算，这我溜溜嗓子。 那么现在再唱呢？唱新音呢？ 再说我头一段也不能把你们撅了啊！头一段把你们撅了，我也不好干呢，对不对？ 你呀，甭留面子，你唱个新鲜的，啊！ 再听这个， 哎，好。 那昨日里阴天渭水寒，暗暗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那有鱼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 么啊啊！这段叫渔翁得利， 哼，又会。 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 哎呀，咱也不知道多的有的狗啊！你们这俩人太可气了 啊！ 唱什么呀？我这不嗓子还没溜开呢吗？这不是？ 我你这嗓子里堵什么了？还没溜开、 啊？那可不是。 那么现在呢？ 现在 啊， 嗯嗯，好啊、嗯，哎，差不离了， 溜开了。 这开始唱正段， 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哎，你这东西你们就不行了。 哎、嗯， 来。嗯这段啊， 好，行， 那一字儿写出来， 一家房梁；二字儿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桥川字模样；四字写出来，四角四方。 我说你们俩人踩电门上了，这怎么着？啊， 这段叫识字令， 嘿。 我们院那孩子今年三岁，唱出来比你好听。这有什么唱啊？啊， 唱什么呀？ 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我就会这三段。 怎么样？就会三段还往这儿唱来？ 啊，我问问你们俩人是说相声的吗？啊， 怎么了？ 懂得说相声的规矩吗？ 啊、怎么掉脸？怎么意思？ 啊？ 怎么了？ 上来愣撅人，愣撅！ 我这 我就会这三段，你们不许兜着点吗？啊！到第三段，你们不许假装的不会吗？ 什么叫假装的不会呀、啊？你不说净有新鲜的吗？你唱啊！ 我没新鲜的 啊！ 你们二位有新鲜的啊？听你们的。 好，那你听我们唱一段得了。 算没我 没。 打今儿开始不跟你们俩人一块说相声啊！ 我告诉你， 记住了， 我还真不是你这脾气， 不干了， 别 跟我废话了，不干，不干。 你这脾气，我 没见过你们这种人。 不是你上哪儿去？ 走， 走了你还回来不回来了？ 废话，走还回来？告诉你，不单今儿不来了，以后就不来了啊！不跟你们俩一块说， 让他走，咱们俩说啊。 等一会儿，哦，走了就不来了， 不来了， 以后就不见我们了， 永远不见你们。 哦，那就行了，把马褂给我脱下。 干嘛？ 你脱， 撕了，你撕了，你看，怎么回事？你这 ，不，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他穿这马褂是我的。 哦，他穿这马褂是你的， 哎。 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说， 这么办啊？ 啊， 你跟他说，他要走了，这马褂我找你要。 说我招谁惹谁了？不，你给我过来。 怎么着？ 我问你点事儿吧，你这个马褂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我穿着呢。 是你穿着了？ 嗯。 我问这马褂是谁的？ 这不我穿着不跟我的一样吗？ 这像话。什么叫你穿着跟你一样啊？ 嗯， 那么到底是谁的呢？ 马褂儿，他的， 脱下来给他， 啊， 给他， 不给， 是他的为什么不给呢？ 给他 啊， 那不行啊， 怎么不行？ 给他，他要卖了呢？ 不是人家扔了你也别管了，那是人家的马褂， 人家的不行，我没跟他手里借。 你跟谁手里借是人家的？ 我从他妈手里借的。 从他妈手借也应该还人家。 那不行啊！ 啊！ 再说我穿他这马褂，我也没白穿呢。 哦，没白穿，你给我出力钱是不是？ 这 你给我出力 钱。 你这人， 不， 你这人怎么了？ 这是啊，我你这人长得干子胡囊，还爱动手，你说你 是什么叫不白穿？ 这不，我问他呀，我怎么没白穿呢？ 你不知道 啊， 他这个人呢，说话是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啊， 有时候因为说话不像话就让人问住。让人一问住栽了跟头，他回家他闹气。 不，这跟这马褂有什么关系呢？ 他这么回事啊， 啊， 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 哦， 我呢想呢穿个马褂，我觉得这个人要穿一马褂啊，就显得那有学问那个样。 愿意穿个马褂， 你这个大气，这个 那穿你自己的。 我不是没有吗？可是我听说呢他们家呢有马褂， 嗯嗯， 就到他们家去借去了，正好他母亲在家呢，我借了马褂以后，他母亲呢嘱咐我，直托付我，宝婷啊，你跟文茂在一块儿，你多关照他，他这个人说话云山雾罩，有时候说出话来竟不像话，让人家问住栽跟头难看，你跟他一块儿呢，他有个说的对不对的，你给圆滑着说呀，你给他兜着点儿啊，明白吗？有的时候他说的不像话了，我过去当当几句话把这事儿给他圆滑着说了，省得他栽跟头，这比出力钱不强吗？ 是没白穿， 这马褂是白穿吗？ 我再跟他说说。这您等我说，他这马褂还真没白穿，他你这人呐云山雾罩。 什么事？ 我说过啊， 你别听他的， 你别啊， 哎，你这马褂能老穿着吗？ 谁说早穿着了？你这过些日子给你蹭去不就得了吗？ 过些日子不行，你当时就给我脱了。 怎么着也得把这冬天过去。 冬天过去，那我穿什么？ 人家过两天，过两天。 不行，你明儿给我送。 明儿个你，行，明儿夜里四点给你送去。 啊？夜里四点，我在门口等马褂。不行，你明天早晨5:30给我送去。早晨， 我起得来吗？那个，这么的行不行？中午12点我给你送去。 不行， 怎么了？ 中午12点正赶饭口，你又吃我一顿，那 这二位什么交情？这是 11点， 11点半，11点半。 不，11点1刻， 11:20行不行？ 二位，这。差5分钟，别争了，这，你这让他穿着，这跟他说两句就完了啊！ 我告诉你，你还走不走了？ 不走了。 你不走啊？你站着，咱好好说。 行， 你再者说，你穿着马褂，你在意点。 谁说不在意？特别注意， 你看这儿有点，你看， 这技术就这样呢。 没这事儿，你吃饭的时候注点意，带个围嘴儿。 那能好看吗？行，不，你出这主意也不对，那戴围嘴能好看吗？ 我看你， 叫他听着。 他刚才说我什么？ 云山雾罩啊？ 没那事儿。 有这毛病没有？ 没有。我这个人呢， 啊， 有学问。 哦。 学问大，说话特别简练。 啊。 他们有时候听不懂，就干我胡说。 那么回事 儿啊？那我这个人呢，我告诉你，特别好说好笑。 是啊， 啊，这几天呢， 啊， 心里头不太好受。 怎么了？ 家里头出点事儿。 哎呦，什么事儿？ 你知道我有一个菊花青的骡子。 啊，就是那个拉车驾员那骡子， 我经常骑着。 啊，见过。 比马个大。 啊， 特别好啊。 怎么了？ 前两天 啊。 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胡说八道的。 哎呀 最后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是我的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给淹死了 啊。 不，这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我说这是真事儿。 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不信呢 啊， 你问他去。 哦，你说这事儿他知道 啊？ 哎，这可真有意思。我说，你过来，我问您点事儿。 这不不走了吗？你看你 不走，咱们一块儿说呀、啊。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有个菊花青的骡子 啊， 掉茶碗里给淹死了，有这么回事吗？ 什么骡子？ 菊骑的那骡子，拉车驾员的， 骑那大骡子 啊， 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着？啊，梦话，吃多了撑的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啊？你说 怎么回事？ 大骡子能掉茶碗？ 哎， 就 不是 退退，咱不说好了明儿的吗？你怎么 一会儿我也不懂， 怎么了？你这人？ 那我那个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啊啊！那骡子掉茶碗里淹死是他说的？ 没有， 有 有 有有 怎 么样？哎呀，行行行，那我得问问，您过来。 有那没错， 是啊。您说这个菊花青的骡子怎么掉茶碗淹死的？ 这实事儿， 哦， 实事儿 是啊 啊 啊！你说说吧， 那个 怎么了？ 菊花青骡子 啊， 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 这事儿你听着新鲜 啊， 那不但你听着新鲜，连大伙儿听着都新鲜，就连我听着都新鲜， 这不都废话吗？不，你听着新鲜不行、 啊？以前我听着新鲜，后来他明白了就不新鲜了。 哦， 这大。大骡子 啊，怎么淹死的呢？ 愣掉茶碗里淹死了。 对呀、 啊，他这个 啊， 你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世界之大，它无奇不有啊。 哦， 什么奇怪事儿都有。有时候你不明白，你跟人扫听啊，但你也不好干。 哦， 以后这事儿你甭打听，你知道吗？ 他倒省事儿啊。不，你那不打听不行啊。不，这事儿你知道啊？ 知道啊。 那么你说这菊花青的骡子怎么掉茶碗淹死的？ 是啊 啊， 这个事儿啊 啊， 这事儿我得告诉你 啊， 菊花青大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 就是， 他反正啊，你要是一般的茶碗，他就淹不死了。 哦， 他这是个大茶碗，大，那也没有太大的，对不对？ 啊、 太大那是盆了那个。 我问你盆干什么？ 他这个他 啊，怎么淹死的？ 哎呀，你糊涂 啊！ 他竟淹能淹得死吗？ 怎么呢？ 那东西那天那茶也热点儿，连淹带烫，那也死不了，对不对？ 多新鲜！ 他这个大骡子 啊， 你就是蹄儿他也进不去啊，对不对？ 就是，全让他说了。 嗯， 怎么淹死的呢？ 你说怎么淹死的？ 啊、就是，你问谁呀、啊？我问你。 是啊。 啊， 他就淹死了 啊？对啊， 他。你呀、 啊， 人不说不知，这个目不转不透啊，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啊。那个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是吧？你比如说吧，你这个然而这个大概其着笔仿佛，大概这个于是乎那个，你横明白了吧？ 我明白什么了？你一堆话佐料，不，您这话没说对。这个骡子怎么掉茶碗淹死的？我问的是骡子， 这个骡子 啊，骡子， 就他那个骡子。 对了，那天我们下河里、 啊、 捞了点骡子， 这个骡子呀，小骡子 啊， 他我们 你等一会儿， 这东西叫调查， 不是骡子，骡子，比马个大， 就那骡子 啊， 愣掉茶碗里淹死， 这怎么淹死的呢？ 啊对，对，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 啊！不，你说说怎么淹死的？ 他那个骡子呀、 啊， 他这个淹死了 啊！ 那个骡子，他那个骡子好啊， 对， 他那个骡子那个体大膘肥呀、啊，样子特别的好看呢、啊。那个骡子谁看见谁爱呀、啊？ 我问你这个了吗？我问怎么淹死的？ 你别忙啊，这不还没说在那儿呢吗？ 啊，你说吧， 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他这个骡子 啊， 最讨人喜欢了。有一个人，这个陈寿老知道吗？ 啊，听说过。 陈寿老爱上他这骡子了，说什么花钱要买，可是他呢说什么也不卖，这个事儿就搁下了。可是人家陈寿老有一样好东西， 什么？ 有蝈蝈。你甭说这蝈蝈，就先说这蝈蝈葫芦，放着葫芦。象牙口、象牙盖雕刻， 嗯， 春夏秋冬四季花，好看极了。就再说蝈蝈，这么大个儿，湛青碧绿，那叫唤出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好听极了。 嗯， 他也喜欢，想花钱要买人家这蝈蝈，人家说什么也不卖，人家心说怎么着， 我把你那骡子不卖，买我这蝈蝈也不卖。 你说了半天呢，跟这个骡子淹死还没关系啊？ 这就快到了， 这就快到了。 哎，哦，这时候出来说和人了，干脆你们俩人换了得了。他就把骡子送给这陈寿老了，陈寿老就把这蝈蝈跟葫芦给了他了。他有了这蝈蝈可高兴了，这一天早晨把朋友都找来了，看看我这蝈蝈，沏了一壶茶，一碗一碗的倒出来了。这时候他打怀里把蝈蝈掏出来了，外行，里边热外边凉，这葫芦掏出那亮亮啊也没亮，就打盖儿，一打盖儿一蛋黄，这蝈蝈在里边噔蹦出来了，吧唧掉茶碗里了，连烟带烫，嗯，蝈蝈死了。可是这蝈蝈哪来的呢？是那菊花青骡子换的，这一死他跺脚了，哎呦，我那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么回事儿，明白了吧？ 哎呦，是这么回事儿啊？ 这还不明白吗？ 对对对，就这意思。 你这说话，你 快，我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我这人说话省事儿。 你省事儿，我费事儿了。这大骡子掉茶碗里淹死。 你还真行，我告诉你。 你看看这汗，你这是。要不是我就完了吧？ 这 咱这马褂儿，嗯， 再穿一个月怎么样？ 呵，哎呀，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哎呀，哈哈，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 这一时段呀，只够圆着一个谎的。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继续欣赏张宝庭先生、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联袂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八马褂》。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 010-6955-6966 6955-6966。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与《狮子王》《松玉》《疯狂》等并列中国音乐剧票房十强，还是备受国人喜爱的国产原创 IP。6月28日起，帝制礼堂再度上演，官方买票还享受两张六折优惠，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五晚八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Yes！ 六 号到三十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请上常宝霆先生、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天津的相声名家，继续为我们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群口相声的经典之作《八马褂》。 知道吗？ 啊， 他我那个蝈蝈是骡子换的呀。 不，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您说他淹死我能不难过吗？ 也别太难过了。 是 啊， 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全劝我。 哦， 那意思得了，已经死了， 就是也看到你， 就是，他们大伙儿呢，有的请我看戏， 你瞧瞧， 有的请我看电影。 啊， 哎，那天呢， 啊， 我们上哪儿了？南市牌坊。 啊， 那不是有一个饭馆叫全聚德？ 啊，就是在南市口那儿。 对， 啊， 我们上那儿吃饭去了。 哦， 我们一进去就上了二楼了。 嗯， 二楼有这么一个单间，呵，屋里头特别大， 是， 就是热点。 哦， 我赶紧把窗户开开。 嗯， 我一看，呵，临街的窗户，开开以后小风这么一溜，挺美。 你看， 我们大伙儿研究吃什么呢？ 啊， 我的意思啊，让大伙儿叫菜。 也客气， 大伙儿呢，让我点菜。 还是你点菜？ 我们这儿正想着吃什么好呢。 啊， 正在这个时候， 哦， 就看由楼窗外边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呀唧， 怎么了？ 飞进一只烤鸭子来。 哎，又要来这儿。 我告诉你 啊， 就这只烤鸭子满身全流油啊。 是， 可还没脑袋，知道吧？ 胡说八道，你这是。 我说这真事儿。 不，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不信 啊， 你问他去。 这事儿他又知道。行了，不是，我要再跟你打听打听。 知道吗？ 啊， 那蝈蝈那是骡子换的。 啊，那事儿我明白了。 还是 不， 明白还问？ 不，再问是另一码事。 什么事儿啊？ 这个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 嗯， 正琢磨菜了。这时候打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进一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嗯， 烤鸭子啊，打外头往里飞， 有这么回事吗？ 我看你是羊毛枕没挑啊，憋的你是胡说八道啊。 没这么回事吧，啊，你看 浑上 哎，不是怎么了？不是咱可说好了一个月，这 我一会儿我也不知道 怎么了，你这人。 废话，那全聚德吃饭，由楼窗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哦，这是他说的呀、啊？ 没有， 有 有， 你看怎么 样？有 那我可得问问。行，你过来， 这事儿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 那你就说说吧，这烤鸭子怎么飞进来的？ 这我亲眼得见的这个。 好好，你也跟着一块去了？ 那没错啊。 好好好， 你说说吧， 烤鸭子 啊，怎么飞进来的？ 烤鸭子那天打楼窗外头 啊，愣飞进来了， 往里愣飞呀 啊。 这东西悬了， 是悬了。 你怎么了 啊？ 这个你听着悬，其实它不悬。 怎么的？ 这事儿太一般了 啊！ 这谁没见过呀？这 不，我没见过。 我问你 啊， 这事儿要办成，还没办成，结果吹了 啊？ 有这么一句话，叫“煮熟了的鸭子 飞上房”， 有这句没有？ 这句话有啊， 咱们听听。煮熟了的鸭子飞上房，那个煮熟了的鸭子它就能飞上房去，那烤鸭子它不更能飞了吗？ 不像话。煮熟的鸭子飞上房啊，是形容那么句话，人家这是真事儿，这烤鸭子飞上来是真事儿 啊。 啊，怎么飞的呢？ 这怎么飞的 啊？对啊， 有这事儿 啊。 那我亲眼看见飞上、 啊、你说说吧。 你要是一般的鸭子，你就真鸭子它也飞不上去 啊。是啊， 烤鸭子 啊，就是怎么飞的呢？ 它飞 啊！ 你想那烤，它这鸭子个儿大呀， 个 儿大它也不能飞呀、啊， 多新鲜呐！ 它那天它也不是飞 啊， 那也是个，它也是个寸劲儿 啊， 哎，寸劲儿 啊，怎么飞的呢？寸劲儿怎么飞的呢？烤鸭子怎么飞的？ 啊， 烤的， 就因为是烤的，活着就飞不了了， 就因为是烤的能飞， 烤鸭子烤的真难受啊。活活鸭子你愣烤它，它受不了，它要烤你，你难受不难受？ 烤我干什么？ 烤着鸭子它也难受 啊， 越烤的它越搁不住啊。 哎呦，你比那鸭子还难受呢。 我受不了了、 啊、 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得了，我就他一想，我就飞了，就飞了吧。 不，你听着像话不像话？哦，烤的难受就飞了，飞了吧，像话吗？ 净烤就不行了。 对呀， 啊，他这玩意儿那天他烤的热气儿也足啊。 哦， 这科学道理您得懂。 嗯， 他这有热气，实际上呢不是飞，他拿热气一熏呢，这鸭子就进去了。明白了吧？ 哦，你说热气一熏，这鸭子就进去了。 哎， 更不像话了。那包子铺热闹了，包子一熟一揭开笼屉。那包子拿热气一熏都这模样都走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像话不像话啊？啊， 是啊，不是，这我想象是那么个意思， 他不是那么意思、啊、 实际不是 啊。 他这鸭、 啊、怎么飞上去的呢？ 烤鸭子 没脑袋，浑身冒油， 还没脑袋 啊？ 啊，没脑袋 啊？ 怎么飞的呢？啊，怎么意思？ 他这个、 啊、 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好吃啊， 啊， 那东西它外焦里嫩呢、啊、你可以尝尝去、啊、 我尝那干什么？我问你这烤鸭怎么飞上去的？ 对 啊， 对，这么回事 啊。 他怎么回事 啊？你要吃烤鸭子你上全聚德， 哦， 你要是没工夫你在家吃啊，打电话人给你送 啊。 你听着 啊 这么回事 啊 有一天呢，这个人家啊打算要一只烤鸭子，这个小伙计啊给人送这只烤鸭子去。他送这只烤鸭子怎么送呢？就扛着一小扁担，这个扁担头里有个铁丝，铁丝上面有钩，勾着这只烤鸭子的脖子，哎，就在后头给人送去。 啊、 嗯、就在这时候出了全聚德的门，对过来一个人踩了个小徒弟脚了。你踩人脚跟人客气客气，他还不客气，俩人吵起来了。俩人一吵，那个人野蛮，啪给小徒弟一嘴巴。小徒弟一想，怎么着？没打人？你瞧扁担，喂！他就给他一扁担啊！他可就忘了，他这勾着这只鸭子呢。那鸭子那脖子多糟啊！他这一抡脖子一折，这鸭子，吧唧，从窗户外头掉桌子上了。 掉桌子上，他们不知道。哎呦，打楼上卖的喂鸡一只烤鸭子，赶紧吃吧。实际上那是、论上去的，你明白了吧？ 呵呵，不不不，你说了半天呢，你说的是论，他说的是非， 那差不多。 怎么差不多呢？ 对了，有的时候俩人打架，这人给那人一茶壶，这叫什么？ 非茶壶啊， 许他非茶壶，就许我们非烤鸭子。 对，哎呀，真难得呀！你说这么机灵的人，你自己做件马褂好不好？ 管他管 啊！ 监狱， 滚！ 这烤鸭子往上飞，这受得了受不了这个？ 哎呀，你还真有两下子！ 我有什么两下子呀？ 先生， 这是浑身都塌了，这个。你要没我，你说你多难看。 这 咱这马褂儿， 过年开春再说吧。 几位有钱多做马褂啊，太管事儿了这玩意儿。哎呀，你这人说话呀啊， 这 您呢最好离他远点儿啊。 你看现在我跟他说话还上瘾了。 行。 我还真爱听你说话。 哎，反正我们不知道他是抡是飞 啊。 对不对 、啊、是不是？哎，我们吃完这烤鸭子、吃的特别饱啊， 那是 我们几个人高兴 啊。 回到我家，我们沏了壶艳茶， 哦， 大伙儿一顿喝，越喝越高兴 啊。 那天也不怎么了，太兴奋了 啊， 怎么也睡不着觉， 验茶喝的太多 了。对了， 嗯， 前夜间12点多了，我还没睡呢。 是啊， 我正在似睡不睡这个时候 啊， 就听院里头嘟嘟嘟 什么 蛐蛐叫唤 啊。是， 我喜欢蛐蛐。 对， 这类东西我全爱、我赶紧的拿着罩子，拿着探子，拿着手电筒，我就出去了。 好， 到院里这么一听啊， 啊， 嘟嘟嘟，这蛐蛐没在院里头， 在哪儿呢？ 在胡同呢。 哦， 到了胡同那一听啊，嘟嘟嘟，没在胡同， 在哪儿呢？ 在大街上。 啊， 到了大街上这么一听啊，嘟嘟嘟，没在大街上， 在哪儿呢？ 在东车站呢。 又来了。 到了东车站这么一听啊， 嗯， 嘟嘟嘟，没在东车站， 在哪儿呢？ 在唐山呢。 嗯， 你知道唐山市里头有一个小山 儿？哎，知道， 知道吗？ 啊， 到那儿哈，我才看见这蛐蛐窝。 哦， 我赶紧就挖呀，挖呀挖呀，我挖了3天3夜，由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呵， 你猜怎么着 啊？ 这蛐蛐蹦出来了。 哦， 一蹦出来把我吓坏。 是啊， 就这蛐蛐这脑袋呀， 啊， 就跟那火车头那么大个，知道吧？ 啊， 这蛐蛐就那俩眼睛 啊，怎么样？ 就跟探照灯一样。那俩眼睛他这么一看，能看出40多里地。 你瞧瞧， 你怎那眼睛神奇 的， 蛐蛐那俩牙呀，跟那个大班子似的。 好 家伙，蛐蛐那电 线， 哎，你穿你的，我告诉你，蛐蛐啊，这俩须子呀，就跟电线杆子一样。 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不，你别说了， 我说这真事儿。 不，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不信，不信你问他去。 他又知道 啊。 得嘞，我要再跟你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说吧。 这个逮蛐蛐啊，挖这个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那不是挖蛐蛐，那是挖战壕。 哇，这蛐蛐可蹦出来了。 蹦出来怎么着？ 这个脑袋跟火车头的。 我没见过啊。 那两只眼睛跟探照灯。 胡说八道，没这么回事。 两根须子像电线。 不知道，没有 啊，没这么回事。 哎，这个事儿是我说的， 你说我也不知道。 哎，怎么我说你也不知道？ 马褂给你了。 给我。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常宝霆先生、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传统群口相声《八马褂》。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常氏相声世家里宝字辈的另一位相声名家常宝华先生啊，和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 报菜名。 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呢、我还记得几位。 这么说这岁数不小了、 有一位叫这个常连安的，您听说过没有？ 你说怎么那么巧合呀？哦，您跟我打听常连安先生 听说过吗？ 那是家父。 你认识吗？ 我认识吗？我不认识他，我怎么出来的呀？ 你坐飞机出来的？ 对呀、你还坐飞机来的呢。 哦，你也是常家人？ 那是我父亲。 行了， 我大哥是常宝坤小蘑菇。 我跟你说一说到一块去 啊， 我们俩人最要好。 哎呦，您跟我父亲是要好的朋友，这我有点失敬 啊。 不用客气， 失敬， 不用客气。我们俩人呢， 啊， 常常一块吃饭。 在一块很默契， 一块喝酒， 哦， 一块听戏去。 你瞧瞧， 你不知道， 我哪知道啊？我还小呢。 可不是呢，那会儿你才也就是这么高吧？ 哎，对，我是辣头啊。 你小辫也就这么高、 你说清楚啊。 你就这么高？ 哎，这么高。 我们两个人呢， 啊， 最爱一块下棋。 哎，这您算说对了。我爸爸是个棋迷， 最爱下象棋。 对。 你爸爸棋高， 不能那么说。 可这北京、天津一带说相声的 啊， 没有一个人下得过你爸爸的。 我爸爸经常看棋谱， 可别遇上我。 遇上您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 哦，这么说下不过您， 那也不敢说，最少下个平手吧。 哦，这么说您比我爸爸高上一筹。 我想起来了 啊， 有一回呀、你爸爸跟我下棋， 是 下的是难解难分呐。 哎呦， 下着下着，这车马炮全拼光了 哟， 两边的兵卒也没有了， 那还下什么事儿啊？ 哦，你爸爸那儿就剩下一颗象。 哦，我爸爸这个棋子嘛，就剩了一个象。 我这儿呢， 就 剩了一个士 啊。这很简单，和棋。 我也说和了， 平了。 你爸爸不干呢， 不乐意。 不行不行， 我爸爸是个倔脾气， 他非要啊见个输赢不可。 这怎么见输赢啊？ 你爸爸说了 啊， 咱们干脆士象过河。 过士象过河，这听着都新鲜。这怎么下的呀？ 你爸爸红旗 啊， 拿起这红象来， 怎么样？ 就飞过河来了，啪一下子。 哦， 你爸爸就象了我了。 你看看， 那我没法子。 你怎么办呢？ 我拿起这士来 啊， 我自可就是你爸爸吧。 就得这样啊。 你爸爸又象我 啊， 我又是你爸爸。 这棋就得这么下。 你爸爸再象我，我再是你爸爸。 可不是， 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也是功夫大了。后来呀，你爸爸没留神，我把你爸爸这个像抽起来了。这回好了。 怎么样？ 你爸爸不能像我了，我简直是你爸爸了。 我是你爸爸。 哎，怎么回事？干什么呀？急了？ 这我刚听出来呀。我说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干什么呀？ 啊， 不下棋吗？说 不服要当官嘞。 干什么？这是 你看你个瞪你亏亏你的脸孔笑死了嘛。 干什么瞪着俩肚脐眼啊？ 你是这叫肚脐眼啊？ 急了， 让大伙说这怨我急吗？ 没火候 啊。一开始挺正经，说跟我爸爸有交情，下棋下来下去。 好了好了， 你是我爸爸。 嗯， 有这么闹的吗？ 算我说错了，失言，对不起。行了吧？ 对不起就完了？ 我给您赔不是。 这倒没什么， 我还请请你。 急干什么呀？请我干嘛呀？ 我请你呀！ 啊， 下馆子。 什么？ 下馆子？ 请我下馆子？ 哎， 自来水馆子， 那下得去吗？ 给我灌饱了。 我请你吃席。 嗯，看席扎嘴。我听出来了，这位啊，言过其实，爱吹牛。你请我吃什么呀？嗯？ 我请你吃啊， 啊， 南北大菜， 你看看， 满汉全席。 这位是一嘴失火，一张嘴就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你不用说请啊，你就不把这个菜名你要说出来，就算你请了我了。你说不上来， 瞧不起我不是？ 你请我吃南北大菜有什么呀？ 我说几样你听听行？ 有豆腐脑吗？啊， 这南北大菜满汉全席里头有蒸羊羔，有没有？ 哎，这有。蒸羊羔，这是我们中国的名菜。还有什么？ 蒸熊掌， 有。 蒸鹿眼儿， 嗯。 烧花鸭， 是。 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这就 什锦拼盘，熏鸡白肚， 啊， 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多了。 罐野鸡， 哦。 罐鹌鹑， 是。 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 不少。 清蒸哈什马， 够吃的。 烩鸭腰，烩鸭丝，烩鸭条， 啊， 清拌鸭丝，焖白鹼，焖黄鳝， 啊， 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可不少。 什锦套餐 还有 麻酥油卷，溜寒烟，溜鱼肚，溜鱼脯，溜馅醋，溜肉片， 哦， 炒银丝，烩鳗鱼， 是。 清蒸火腿， 啊， 炒白虾，炝青蛾，风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海参，炒蹄筋， 哦， 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扎汁炒排骨，清蒸酱油肚，糖溜七里，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 糟 了，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 还有 蒸南瓜，焖蝈蝈，炒丝瓜，酿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炒茭白，茄尖，塞猪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鞍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猪肉，扣肉，松肉，包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酸羊肉，双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菜馅，包菜馅，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腰短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好，好吃不好吃？ 好吃，爱吃不爱吃？ 爱吃。 没钱， 那说什么劲儿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在欣赏了以上两段作品之后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呢，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